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 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85集。很快夏九家也踏拉踏拉地过来开门。沈西兴奋颠颠地背上登山包。 杜马，我带着你 来陪我做题。 啊，啥啥啥啥啥啥？ 进来，穿这双鞋。 夏九家说完，将沈西领到朝阳面的饭厅，拍拍桌子。 那，咱们一人一边。 而后拿出两本厚厚的《高中数学奥赛实用题典》，将其中一本扔到沈西那边。 这可军编的。以前高考他常参与出题，平均分五六十。他喜欢出数学奥赛，尤其最后两道大题。我们坐坐吧，看看如何。现在是正好九点到十二点，三个小时，尽可能多的做。一套写完了写下一套，写完了再写下一套。知道 AMRAP 吗？欧美那边健身术语。As many runs as possible， 我们愿意做题。 夏九家早就想试试，完完全全集中精力，心无旁骛，最大限度利用时间做几小时。而且因为要谈恋爱，时间必然减少，以后只能把一小时当两小时，这样也能强迫沈西学习，省得北大清华都考不上。洞宝想玩做数学题，沈西也没办法呀，将包放在一边，接过洞宝递过来的中性笔，老老实实地坐在桌边，修长的手指按在高中数学奥赛使用题点上。比赛的话要有奖励，这样，我赢的话我啵你一下，你赢的话你啵我一下，如何？他本来只是胡乱说说，没指望对方同意，以为夏九家会说都是你占便宜，没有想到夏九家却十分大方。 好。 沈西一呆， 三个小时，比谁做的题数量更多，做错的不计在内，要去除掉。 好。 演算纸在我这儿。 夏九家一指，拿过一个闹钟，定下中午十二点。 开始吧。 于是两人做题。饭厅里面只有沙沙沙的声音，因为题都很难，两个小时以后沈西头晕脑胀，不过还是继续看下面的。输倒是无所谓，不过不太想让对方看清自己。他时不时抬头瞧瞧对面，而夏九家也偶尔抬头瞥一眼沈西，觉得两人一起做题还是难题，冥思苦想的十分幸福。到十二点，两人交换检查结果。夏九家一共写了27道，错了三个。沈西一共写了25道，也错了三个。是夏九家赢了。 东宝。 知道。 夏九家起身走到沈西面前。 闭眼。扬起脖子。 沈西乖乖照做。夏九家伸手将沈西额头轻轻撩起。凑过，在发际线印下一吻。沈西早上好像刚刚洗过头发，又干净又软，有薄荷的清香。 东宝， 沈西说着，睁眼，两手掐着夏九家的两边细腰，拖近自己。因为夏九家正穿着宽松的睡衣，下摆松散，于是沈西缓缓地将两手探入。他也不敢乱动，不敢碰胸腹，也不敢碰后背，就只握着对方左右的腰。他就留在那一块区域来回的摩挲， 眼睛看着对方的脸。虽然只是腰，夏九家却又被撩得一身是火。他两手抓起衣摆，用力往下一扯，让沈西自己撤手。 下楼买菜，做饭吃饭了。 沈西买了鱼虾还有菜心，回到夏九家家里，亲自下厨煮饭炒菜。他十分熟练，把小黄鱼拍上面粉炸熟捞起，又用姜蒜炝锅下青椒，用酱油老干妈等调汁入锅，再把鱼放回翻炒两下，弄了一个红烧小黄鱼。夏九家看着有点惊讶，他没有想到沈西居然还会这个。而后沈西做了一个清炒菜心，在他做时，趁着他手忙，沈西站在身后来了个灶台东，又把手伸进睡衣下摆掐了两把小腰。不出意外，夏九家默许几秒，又将人撵出厨房。沈西出门拿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 APP， 新建了一个文档，文件名为变态，写着手攻略地方手腰，嘴巴攻略地方眉心鼻梁人中下巴，总有一天要全部都每一寸都几个小菜上桌，味道居然很好，夏九家再一次惊讶。沈西剥了只虾递到夏九家的嘴边，男朋友的手。夏九家看着只能当面吃了。下午开始新一轮强化学习，这回是写英语，他们跳过听力部分，每人写了三套。到五点时，两人正要再去买菜，夏九家便接到姑姑来的电话。 九家，你姨奶奶来了，在奶奶这边想见见你，过来吃个晚饭。 啊，好。 夏九家看看沈西，姑姑声音很大，沈西也听到了，用口型说， 我回学校。 夏九家摇摇头，对电话那边道， 我和一个同学在一起逛呢，奶奶见过，叫沈西，她也过去行不行啊？ 嗨，没问题，一起过来吧。 好，走吧，去我奶奶那儿，然后直接回学校了。 嗯，一到奶奶家，夏九家便看到一个没见过的老太太，还有一个中年男子。 这是你奶的亲妹妹，住在 L 市的，过来看病，要动一个小的手术。奶奶的亲妹妹叫姨奶奶，应该没错啊。嗯，给你爸打电话又关机。 他刚上飞机了。 这么大年纪成天跑来跑去，哎，菜差不多都做好了，你们都先上桌啊。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夏九家发现沈西简直是个女性杀手，从姨奶奶到奶奶到姑姑，第一次见的第二次见的都喜欢沈西。与平时不同，沈西显得十分稳重，而且聪明幽默。夏九家看着觉得自己真是喜欢。至此，沈西见了夏九家的外公外婆、舅舅舅妈、爷爷奶奶、姑姑姑父，除了爸爸都见过了，都喜欢他。最后临走之前，夏九家的姨奶奶和他的儿子听说夏九家与沈西是二中学生，便做出很懂的样子。 忽悠二中好学校啊，据说去年 99% 进一本，75% 进211，50%进985。 嗯，是的，挺好的。 那你呢，排多少名啊？ 哎，你们猜。 姨奶奶和儿子注意到夏九家那骄傲的样子，又看看爷爷奶奶姑姑等人那得意的神情，知道肯定学习不错，便往高了猜。 我们猜前50。有阿中的前50，那不是清华北大也是复旦上交。 哎呦，我们九家可是第一。 除了上次沈西第一，剩下都是我第一。 姨奶奶和儿子极度震惊。一群人又聊了一会儿，夏九家与沈西告辞，出门等公交车。到了外面，夏九家有点不悦，微微皱眉。 学年前50，他们怎么看不起人呢？ 确定关系没有几天，儿中高二正式放假。夏九家的爸爸夏永和夏领队难得不用工作，但他决定要带着夏九家到外面走一走玩一玩，不考虑行程也不考虑游客。而沈西找到一份工打肯德基。一方面，沈西爸妈觉得沈西太狂太皮，应该在社会上稍微历练一下。另一方面，沈西自己也想赚点恋爱经费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